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出来了。 这段马志明、黄族民合作的相声《核桃酥》是马志明根据朋友的时事加工创作的精品相声小段。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志明和一个牙口不太好的朋友在郊区一个副食店当中买了一些蛋糕，可当朋友咬蛋糕时，发现这蛋糕奇硬无比呀，以至于牙齿在蛋糕上留下了两道刮痕。这个事情也许在旁人那里笑过以后就会忘记，可在具有敏锐创作思维的马志明那里就被牢牢地捕捉到了，成为创作相声《核桃酥》的素材积累下来。经过马志明先生精心的设计铺垫，一段精巧别致的相声小段就这样问世了。马氏相声对于现实生活的敏锐细致的观察及其精巧的剪裁功夫，也是其相声成功的重要原因。下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吹牛》。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 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培养 你。你给我说说 啊， 你是干什么的？ 你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看不出来。 不好说。 我是个跳舞蹈的。 哦，跳舞的。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嚯，还舞蹈家。 哎，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废话，我给你跳。这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哦，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的开蒙特别早啊。 是啊， 很小。 哦， 那年我才八岁。 够早的。 八岁我刚掐了奶吗？ 对。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合着您八岁才掐奶呀、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嗨、哎，这谁管你？吃吃吃！ 我现在五十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哦，现在不跳了。 偶尔呢，给他们做做示范。 哦，当老师了， 教学生。 好， 主要是讲课呢。 啊、哦，对。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哦，您还出过国呢？ 常出国。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那可太多了。 您说说，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嚯， 欧洲、非洲、奥地利， 嗯，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嗯，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都到过， 一个也没去过。 哎，你这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我去。 哦， 不过我久站的啊，常住的，英国，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英吉利， 啊，有这么叫的，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好， 你看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啊， 生活习惯呢， 是， 我都掌握。 哦，是， 咱常去啊， 嗯， 不是跟你吹啊， 哥，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是， 哎，英国大餐厅讲究， 哦， 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 啊， 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是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哦，大圆盘， 他专垒的那个大圆盘， 嗯， 当间往外滋水，哇哈哈哈哈，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高台阶，一阵一阵上去，那门是转门， 对，有这种门， 跟玩那纺车似的， 啊， 转门，得一个人一人进， 是， 俩人一块进，撞到后头， 多新鲜呢！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啊， 就是服务员呢， 哦，对， 过来的给我鞠躬行礼。 多有礼貌， 凡是花钱的， 是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有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理。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 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他不懂，不懂。 哦，我还外行。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啊， 作为直光。 哦，直光， 直光。 哦， 你要这么看，作为膀胱。 你瞧， 你填过表没有？

响起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缓慢地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好像梦里醒来，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莫名的无尽等待，就这想起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缓慢地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thank you.